小孩啊，指不定在哪儿看节目呢。 哦， 这事我得问清楚了。 什么事儿？ 不是这么穷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又回去了呢？ 我觉得人不能忘了本，不能人生活最起码的条件了，可在咱们这儿都达不到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呢？ 因为咱们这儿的人没有文化，你没有文化就学不了科技，掌握不了科技。